距離上市又近一步。 哦，355一路飆上去喎。喂，大家開多幾部機啦。嗱，我啊又燃點翻少少希望啦，即係我唔怕俾人話我係叫做樂觀主義者嘅，因為咧嗱，我自己覺得咁嘅，即係臨而家去到呢一步咧，睇到。董建华要扑出嚟讲，同嗰班人讲就话，如果就算选到胡苏贞，都唔会任命佢嘅。 嗯， 又 好 desperate 啊， 好 desperate， 非常 desperate。嗯、如果佢真系已经够票咧，或者佢对嘅形势判断咧，系觉得已经系胜券在握咧，其实就唔需要再做咁多呢啲嘢。你而家佢基本冇停，冇停。 其实就似曼联出到费兰尼咁嘅状态噶啦，我觉得。曼联一跟出费兰尼咧，就高 Q 大棍涌噶啦嘛，即系话好 desperate 噶啦，摩连奴。 系，即系联赛杯都正选出伊巴一样。 即是那隻杯仔都要大佬都要立返嚟㗎啦一样咋嘛。即係话老董打呢隻牌呀，其实都係出费兰尼一样咋嘛，我觉得。 你而家越 已经系博大冇勇㗎啦。即係组织唔到支持票俾阿林郑啦嘛。咪博大冇勇。 你諗下佢讲到咁样呢，其实就已经系违法㗎啦，违反呢个选举咩舞弊及咩条例㗎啦。即係要冒一个咁嘅风险。虽然佢好可能咧，就会觉得，虽然我讲咪讲咯，你而家廉署会拉我咩？我就唔信廉署会拉我啦。佢可能系咁啦，但系我始终觉得冇需要讲嘅嘢，佢唔会讲。而家有需要咁讲咧，亦都系我觉得系同李嘉诚之前嗰个我所讲嘅破局有一定嘅关系。仍然有一班嘅选委，事实上系保持呢个嘅观望嘅态度，令到佢哋觉得咧，呢一个嘅林阿胡苏贞以601票当选呢、這个可能性系。不能排除。 话胡苏一元苏，我哋冲上3948噶已经。 啊喂，咁啊，咁我哋下个礼拜都要做节目咯，一冲 咁啦，我觉得 一冲四就 请胡苏上嚟得啦，咁样搞咁多嘢啦， 系咯， 横掂都系啦， 系咯， 系咪请埋胡官上嚟咁咪掂咯？ 啊，好啊， 唔使大家 片嚟讲。喂，胡官，你点样可以防止呢个阿林郑？ 我哋排紧队啊，邀请阿胡官噶， 邀请胡公， 系啊，都未复实咋？ 系啊，我都好想听下佢究竟。 袋根已经复实啦，所以星期四就先烧袋根先。看看燒不燒得成啊，可能呢个大律师比我哋口才好啊 ，DQ 翻我哋添冇啦。 咁所以我都系咁讲啦，即系话到而家仲有26日，我仍然觉得我哋嘅选举，我哋嘅选举工程，香港人嘅选举工程，仍然系以民望工程行民望工程呢一样呢条路。 嗱，我觉得都系奉劝胡苏阵营咧，第一落区，第二真系直接入屋。去影響嗰啲泛藍嘅選民，咁咧先至有民望嘅拋離嘅機會。 好啦，我哋民望工程咧，仲要做一樣嘢，咁啊要插低呢個林鄭嘅民望工程個民望啦。咁好啦，我就想講下佢個政綱，即係而家我哋要講下佢林鄭嘅政綱。 但係佢做咗好嘢噃，冇提下三條立法噃。 係喎。又冇话重启政改， 重启政改就唔系一件好事嚟嘅。我嘅意思佢唔提啊，唔提啊，即系直情当冇件事，又话喺831框架之下， 一开波就话地铁要有 WiFi 最紧要。 嗱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好笑到我，即系笑到我咧飙眼水嘅。因为 大佬提埋啲咁嘅知味到咁嘅嘢， 你真系完全唔知道。 开波就系咯， 系咯， 点会系？ 咁你唔好话全港市民免费睇 AV， 咁都好 多人鼓掌。 或者喂手机嗰啲 plan 全部免费， 系啊， 系啊， 好啦， 即系咁都好啲，咁即系 A V 我讲，即系你而家呢个时候 你个 plan 免费都可以睇好多嘢， 你而家呢个时候仲讲咩免全线免费 WiFi？ 第一呢个系一个点样嘅政纲啊，大佬，一个咁微小嘅嘢，我都唔讲你而家个数码科技咧，你仲讲紧 WiFi 已经系如何落后。但是我就要说你怎会拿一个全线 WiFi 作为你其中一个德政 重点喎、啊、 重点。 一开波提出来喎、 啊。即是你真的。 但有原因我觉得。 奇哉怪也。 我解答你。 是。 就大约几个月前呢，我以前的政府的老友就话俾我听，喂，为什么林郑 office 发晒癫咁样 call return， 关于施政报告呢，咁 call return 我哋以往的做法就是这样。即是出一个嘅通知俾其他 bureau， 即係啲部門，就話俾大家聽幾時幾月幾日你要複實咧，就係、是、要有啲咩新嘅 initiative， 政策上嘅新嘅建議。咁咧就咁，因為啲 AO 有醒噶嘛，啲知道已經咩噶啦嘛，埋尾最後尾一任老細又唔知道做唔做。咁、你通常就最後尾嗰份施政報告冇料到， 係啊，冇新嘢啦， 係啊，落雨收柴亂 Q 咁噏噶嘛。 咁但係點解咁擁嘅奶媽 office？ 係係咁四出手刮人哋嗰啲 policy 嘅 initiative 喎。咁而家終於揭曉啦，頂就係呢啲咁樣嘅，就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全線睇 WiFi 呢啲咁嘅嘢。咁佢一定做得到啊！呢、這個就叫做王國興式嘅成功爭取 啊！ 你知道民建聯就咁噶嘛，夾好曬噶嘛，同政府、民建聯出親 banner 之前就去見某個官，然後咧就出嚟影張相，然後跟住嗰張 banner 咧。个官嘅记者会都未完啦，佢已经挂晒噶啦，已经成功争取噶啦嘛，即系王国兄弟999次向你汇报嘛，北角成日都有嘅， 冲咗四啦。 哦，因为胡须完咗嘛，头先讲 完咗啦， 好似冲五啊嘛，而家要。 而家我哋冲七啦， 冲七啦， 冲出嚟 唔七九啊，真系咁住，就去5790， 5790，大家一齐同我哋去达至5790。 系啦 ，cap 低佢个头，咁就真系创纪录啦，我觉得。咁所以呢我就係话你攞咗呢啲咁嘅 initiative 之后呢摆落去原来自己用。呢下先衰我觉得。咁、佢一定成功争取嘅。因为嗰啲嘢呢其实係嚟自政府嘅公务员提出嚟嘅政策建议。包括咩呢就係、话出租嘅居屋啊免保地价。 同啲 NGO 合作。 同 NGO 合作呢样嘢呢其实佢就之前就同一啲嘅社企啊。去巡視嗰時候，陳志思帶佢去見嗰啲住屋嘅社企嗰時咧、其實已經夾好曬。 即係又係啊，社區組織協會之類咁樣係咪？ 總有何喜華份嘅。 佢個政綱而家咪就係俾人話佢咧，原來又抄下呢度，抄下嗰樣。咁咧，其中一樣嘢咧，我聽講話佢個青年政策嗰度咧，又係抄嘅喎。據說咧，之前咧就原來有一個嘅唔知咩嘅組織咧，就搞咗一個嘅叫做青年。青年參政咁長啊，唔記得咗個 exact 個名。總言之咧，就以一個嘅好似10萬蚊，又跟住咧就要求嗰啲青年咧就交一啲嘅政綱出嚟，即係有關青年啊、青年參政嘅政綱啊、 哦。比賽咁樣 啊？比賽嚟嘅。咁又跟住咧，原來咧而家呢一個佢有關青年嗰個嘅參政嗰個嘅政綱咧，原來就差唔多99.99%咧，就係呢一個嘅即係參賽作品。 哦，係咩？ 嘅內容嚟嘅。 哦，有冇 copyright 嘅問題 啊嗱嗱呢个我唔知啦，佢究竟可唔可以即因为嗰、那个 系啲桥 系啦，因为你而家唔系政务司啦，一来你系政务司司长啦， 即系我就话佢用政务司 call return 嗰啲政策， 你而家攞咗人去用，你政府嗰阵时或者某个机构嘅一个嘅咁嘅内嗰个咁嘅比赛嘅得奖，又攞嚟自己用，究竟得唔得 咧？呢个叫剽窃喎、 哦，吓、 剽窃啊，应该叫做 plagiarism 啊， 啊， 喂，甚至乎呢个公职系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咧？ 哦，咁要揾啊呢、這 个，咁啊依个揾啊真系。 哦，白云店啊，梁仲恒揾咗彭力克嚟香港，都要揾佢研究一下啦，一个宪法专家 啊， 系啊。 因为你系以公职身份嗰阵时收到呢啲嘢，跟住而家你冇咗公职啦，就攞嗰啲嚟用。 唔系呢个咪世良所讲嘅咯。嗱，你嗰阵时做政务司司长仲系咁扯，原来你原来喺度攞， 原来扯啲嘢俾自己大佬， 自己用、啊。 喂，大佬，我觉得呢个系有，就算冇 有道德 法律问题，都有道德问题，我觉得系 啊。 咁即系证明咩呢我觉得根本咧就冇一个完整嘅施政理念， 嗯， 系嘛？ 呢、這个唔系想讲， 同埋佢最强嗰几范其实扶贫社福就系佢其中一个强项，第二就系土地发展房屋、都交唔到货，我就觉得好奇怪，真系，即系我对林郑嘅政纲系几失望。嗱、佢嘅 campaign 我觉得唔系强项，因为呢啲政客嘅嘢其实佢都唔系咁多做呢啲咁样嘅 online campaign 嘅嘢。咁但你话政策系人都知系佢强项啊嘛，大家甚至觉得胡须系冇佢咁熟添、但结果佢交出嚟嘅所谓嘅全叫做咩全面政纲啊，唔系三点不露嗰、那个，原来咁鬼渣，我觉得。 我先讲一样嘢， 系啊，完全冇 scope 噶，冇 vision， 乜都冇。 你作为一个特首参选人，你系其实应该你嘅政纲咧就好似呢一个咩咧，就好似胡须争咁，你先有个大局先。你覺得你點樣分析而家香港嘅問題？ 社會矛盾主要係乜嘢？點樣 address 呢個問題？ 係啦， 你一層一層咁講噶嘛。 你有個大局，然後你點？你覺得而家香港處喺一個點樣嘅局面？要處理啲咩問題？有一個大局，就好似阿胡蘇珍所講嘅，我覺得要建立三互信，成個社會實在太過撕裂啦。OK， 咁呢個係人都知睇得到啊嘛，感受得到啊嘛。 你手即係等於一間公司一樣，我都話你 run 一間公司嘅時候。你 provide 嘅 product 同埋 solution， 你有个故事，你想解决咩问题？最渣嘅就系出一个手机，我俾你打手，把手机话 iPhone 唔系嘛，大佬，即系人哋嗰阵时候有个 vision， 呢个成件嘅 product 其实系有个命，有个态度，有个 value， 有个想， 有 concept， 有解决 imagination 啊，最后 系啊， 有解決一個即係一個改善一個一種狀態。 因為胡蘇有個成功嘅地方咩咧？佢能夠將政治嘅想像力帶出嚟，個 imagination 啊。 嗱呢個好多政客做唔到嘅，林鄭嗰個係倒退添，我覺得，係比起佢做局長、司長嗰陣時候更倒退。你做一個政客，你應該拋開好多政策執行嘅包袱。 有咁大講咁大啦。 同埋你個嗱，你唔好講具體政策，你個論述啊，我意思係話。你對論述頭先阿華仔講，即係話論述香港主要矛盾點樣轉化，我有咩方法可以應對全球嘅經濟同內地嘅關係，唔好淨係提好嗰面，究竟有咩矛盾？咁樣嘅話咧，人哋會起碼我覺得啊，會對奶媽有一個 respect 啊，係咪？雖然佢嗰啲競選葉麗儀嗰啲好騎呢，係咪？但起碼佢覺得咦唔係啊？喂，就算我係暗隱性奶粉，當我係羅志光啦，我都會走出嚟就話唔係喎，你睇下林鄭嘅政綱。其实他写得很全面的、哦啊、有 vision 的、哦、有 mission 的、哦、有具体、啊、即新的 initiative 的、哦 啊。你首先 但如果现在奶粉真的惨，我觉得真的。 喂 你对香港有一种诊断，又跟着你譬如你讲个青年政策，举例讲先讲个青年政策。而他的青年政策呢除了是抄人即是剽窃人的东西之外呢还有一个问题。我就不是想说这个 report 有什么就是去剽窃人的。第二就是这个 report 其实个水准都不够。你剽窃一个水准不够的 report， 但是为什 么呢？即是因为淘宝你都抄淘宝的东西，这下先大了，已经是淘宝的了。顶你淘宝出了个 product， 你还要去抄淘宝的 product。 你究竟知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的问题在哪里呢？我如果从他那个出来的那个政策呢，我就觉得你完全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呢？你说解决青年人的问题呢，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说要设立一个委员会，然后跟着呢就会吸纳多啲年青人咧，就嚟去一啲嘅諮詢組織。喂，大佬，你要明白，你逢而家嘅情況，你呢個嘅解決方法就等於好似以前咧，你設立多啲嘅叫做所謂嘅社區中心篤波仔咁樣樣咧。而家嘅香港年青人係對社會嘅不滿咧，係在於佢覺得呢個社會唔公平、唔公義啊嘛。 你記唔記得佔中之後，有人建議回復翻搞青年舞會？ 係啊，係啊。 第二咧，我覺得即係佢而家嘅建議，即係等於除咗搞青年舞會之外咧。仲要搞一啲叫做青少年中心打康乐棋， 系 我相信而家僆仔系唔知道康乐棋系咩，除咗志雄哥啊、监狱风云里边有，可能高胎打紧，其他都唔知道康乐棋系乜嘢你 啊！佢而家其实个 mentality 系一样嘅，呢、這个就系话咧啊，我会吸纳一啲年青人入去咨询组织嗰度。其实我同阿细良喺呢度都提过就，就话你呢啲吸纳到咩咧？咪亲建制嘅年青人咯， 系咯，嗰堆青年啊，嗰啲咯， 你睇就知啦。我就系话你嗰阵建制咪， 刘明伟嗰堆， 对住你隔篱嗰个叫陈振斌，上前两任嘅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最中意着企领、黑帮嗰啲咁样嘅，阿成龙嗰啲咁样嘅企领嘅黑色嗰啲咁样嘅，叫做尼克老庄啊，就系呢个咁样嘅一个白晒头嘅人搞青年政策，跟住而家揾咗个有钱仔大楼个仔，叫做刘明伟。又是搞青年政策、啊、有錢仔、 嗯、 是不是你就做緊呢啲嘢囉，全部都係一係就左派建制，一係就財主佬建制。 跟住你咪吸納咗啲青年民建聯嘅人入去。 周浩鼎喎，係呀係呀，一定係佢做啲冇㗎喇。 即係其實你呢一個點樣會解決，如果你真係想即係所謂解決香港年輕人問題呢，首先你要了解香港年輕人而家係點諗嘢，佢嘅不滿係所在喺邊一度先。 咪使乜整咁多委員會啫，你揾去睇下。留意一下 Facebook， 你已经知道青年。 同埋我成日 有个解决方法就叫直选，你应该要。 呢啲就反映到个人嗰个政治嗰个判断同埋论述嘅能力。 啊， 过去由八十后反高铁开始，我反反复复同政府里面嘅人讲，呢个唔系青少年问题，唔系青年问题，呢个系政治问题。 系， 只不过系由青年人去表达出嚟，因为佢哋最敢于走上前面，去冲击个制度，去表达出嚟，包括占中。都不是青少年问题。如果你走去将资源错配走去搞又拨款给刘明伟。又再给一大嚿钱那些青协黄奕明。又去搞埋晒那些康乐企班。 跟着使了几千万。 跟着晒街市继续上街啲人。 利益输送去那些政治团体。 不是根本成件事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是一个对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政治权利不公。他们追求一个理想的香港。是讲紧 value。而你唔喺 value 嗰度回应佢， 系啊， 你就讲紧你要打康乐棋啦， 系啊，话啲 傻仔咁 样过剩嗰啲又 系啊， 唔系，所以我反而 即系等于以前，你写信去问嗰啲南宫夫人，如何减少自俗，佢叫你打篮球， 系啦、 啊，一样 系、啊。 我嗰时谂下， 有冇用啊？ 有冇用啊？ 唔系我，我代你问啦。 我你唔系写信去问过咩？ 我就谂打篮球同呢样嘢有咩关系？即系谂极都唔明，而家系 Sally 一样。 系啊， 根本个问题就唔系在于打篮球嘅问题，而系根本上一个政治问题。然后咧，你睇到咗就话，即系我厌倦到不得了。对于呢班，我就话一班就系左佬，左共产党栽培嘅，由八十年代嘅董建华、梁振英，就系左到不得了。一班就系港英栽培出嚟嘅，包括薯片，包括奶粉，就系包括胡官都系司法系统栽培出嚟嘅。呢啲人亦都系。所谓对政治是一种很幼稚的看法，甚至是 anti-politics， 反政治，一个好少少的论述都做不到，一个去竞选特首，喂大佬，如果你是北京共产党，你看到你的头赤了，真的这两条友，胡须那个好少少，但你看看奶妈那个政纲，真的即是中策组那里才好笑，这个我真的我绝对有这个 status， 所以评论这样，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 过， 中策组原本在卫奕迅年代设立，其实在卫奕迅设立冇耐咧，嗰阵时全职顾问就是 Neil Gustad 顾宇德，嗰阵时我已经在中策组里面做非全职顾问，1992年嗰阵时，嗱嗰阵时就真系共英国佬吸纳青年参政啦，嗰阵时我廿几岁啫，其实已经在中策组里面系同阿 Neil Gustad 啊，包括张振远系我嗰阵时认识佢嘅，即系佢系明日之星嚟嘅嗰阵时，好多呢啲咁样嘅建制派嘅人。咁但係你諗下，從來都冇一個角色中策組係攞嚟去做政府嘅中共中央組織部，去檢視政府委任人員嘅名單係冇嘅呢個。 呢個咪就係梁振英帶。 我所理解嘅中央政策組由衛奕迅年代到曾蔭權年代都冇呢個角色，嗰、個角色係由政策局去負責。譬如我要委任一個叫做西九諮詢組織，就由呢、這個康樂文化處或者係呢個民政事務局。去俾个名单，最终可能由特首批准。不过个名单系由个 bureau 提出嚟嘅。梁振英上场之后，首先就系咩咧？学咗共产党嗰套，就插咗个叫高静之嘅人。呢个人喺政治里面根本系完全冇历练嘅人。佢冇办法，佢系一个橡皮图章。不过佢就去执行咩咧？就去睇住所有下边 bureau 去提名嘅公职任命，先要交俾高静之过。结果你见到有啲人，哇，大佬呢条咁嘅友。佢哋你知唔知細微到咩？連嗰啲醫院聯網嘅嗰啲醫院裏面嗰啲嘅董事會啊，都要委任梁粉啊，幾恐怖啊！即係佢嗰種控制嗰個政府資源嘅程度。奶媽今次做呢樣嘢，其實只不過係翻翻去正常嗱，唔係改革，係翻翻去原本中策組應該做嘅嘢。原本中策組就係要協調唔同部門做一啲跨部門嘅政策研究。做完之後就捉曬佢哋嚟。然后去看看怎样 implement 那样的东西。是梁振英不务正业将它扭曲成为一个 party organ， 一个党的机器。他现在做的事其实只不过呢不是什么的大件事来的。我觉得传媒很奇怪的其实。以为他做了惊天地泣鬼神清除梁粉的行动。喂其实那样东西就只不过是回到一个正常一个政府智囊的组织要做的事。而那班梁粉根本就将他变成佢私人嘅嘢啊嘛，好简单啫嘛。你周博言你系咪想入去呢、這个康体局啊，或者系呢个艺术发展局啊？系啦，咁好简单啦。咁我咪利益输送咯，你明唔明啊？怼两名俾高静之咯。但系你如果你要打入去由处级官员到司局级官员 nominee 你，人哋都要顶过，要开会讨论都要过关嘅，都要睇下周博言过去喺公职嗰度有做过啲乜嘢噶嘛。但是梁粉这个做法正正就是 bypass 了公务员系统，然后将它成为政治报酬嘛。如果不是为什么刘炳章这些怎么能坐大屿山发展委员会啊，是吗？跟着为什么还要摆埋个这个垃圾桶入去啊，垃圾桶又看着那些funding嘛，两样东西连着人和钱。是吗？所以我就说如果林郑真正切割什么呢，他又要公开表态，不是对七警案，是对陈茂波这个人公开表态，你会不会继续用这个人做财政司， 回避了他。 他回避了这个就是心情，我觉得这个就奇怪了。是吗？吴克俭你讲到这么绝。 是吗？ 是吗？是人都知道吴克俭。喂大佬现在真是地底泥来的啦，真是。走过街都被人掟蕉皮那些来的啦。 喂大咪仲咪大镬咯。你这个咁嘅陈茂波老实咁讲，如果讲咩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呢，他真是大把嘢可以告他啦。即是你如果阿曾蔭權都可以入得去， 系咯，你囤地啊嗰啲咁样， 系咯， 即係呢啲你睇到哇，點知原來佢係啊我哋嘅嚟緊嗰個嘅財政司司長喎， 仲中間署任咗幾日特首添， 做特首添啊！ 係啊， 我想問你，佢做特首嗰陣時候，你知唔知邊個做呢個發展局長啊？ 發展局 同埋做阿張建中原本嗰個位啊，衞福局局長啊， 應該唔係好人，唔係好識嘅喎啲人。 勞工及福利局，你知唔知係邊個？ 唔知 道。我相信冇一個聽眾噏得出，有你即刻打入嚟。究竟陳茂波署任特首嗰陣時候，邊個做緊發展局長同埋勞福局長？一條姓蕭嘅粉腸，一條姓馬嘅粉腸。兩條友，我諗你哋我都噏唔出啊！我只记得一个姓萧一个姓马咋， 你连个名你都噏唔出，就我谂香港冇乜边个人噏得出的。 萧生咯，真系噏唔出你谂啊！我据我所知，一条友系 E.O 出身添嘅， 系 唔好话 A.O 啊！ 哇， 系做到呢个劳福局长嗰条友系 E.O 出身嘅咋？你谂下几恐怖？呢个乜嘢嘅特区政府嚟？系嘛？喂，大佬，我哋三件咁嘅水平，起码一个就系呢、這个。你做律政司啦，最少我政务司司长啦，佢都财政司啦，系嘛 ？Lens 都做呢个文化局啦，起码或者呢个音乐统筹处 或者环境局啦， 系啦，唔使啊，呢个佢拉二胡吹箫叻啊嘛。 OK OK， 系咪起码都康文处啦，系嘛？ 我都咁讲啊，嗰时阿陈茂波话做财政司司长，咁我话我乜都做得噶啦，咁就我可以入去政府做边个岗位都得噶啦。 咪梗系啦， 卫生福利局都得噶啦。 所以我话你喐咗中策组，不代表林郑。是完全跟六八九切割，系嘛？呢个亦都系根本嗰样嘢，唔系佢，唔系中策组做嘅嘢。你可以任何一个人做得嘅，其实你自己做得嘅，其实佢只不过梁振英揾咗个高靖之摆喺嗰度做啫嘛，系嘛？你要自己睇咪得咯。跟住到时好简单啫，西环撑你上场，西环掟个名单俾你，叫你委任呢个做边个职位，财政司要边个，你可以 say no 咩？你有本事 say no 咩？你奶妈？呢、这个我哋一路讲嚟讲去，呢、这个唔系反奶妈个人嘅问题，而系西环治港所造成嘅问题。到时到后好简单，你唔要垃圾桶嘛，得咁我俾个周浩鼎你咯。够后生，系咪你要年青化啊嘛？系咪陈万奇做律政司都得？到时你快啲着草啊！话俾你听。 嗰个咩啊？ 你以前有冇沟 有企我嗰、那个？ 我梗系冇，好彩。 哇！如果有啊，仲惨啊！话俾你听。 北极有企 唔到，仲惨。 有企我嗰个叫边咩名？ 张国军。 啊，张国军而家咪又系佢竞选 包，系包围住，俾阿黄浩铭你包围住入唔到去嗰个啊嘛，嗰、那个年青啦又， 啊年青，青年 民建 联噶嘛， 下边仲有林林咧， 啊， 哇，好耐冇提佢真系，阿 Len 示爱，系咪林林起码 自己啊， 起码做呢个驻京办啦，起码代表香港驻北京啦， 点解要去驻京咧佢？ 吓， 点解？即系 等大陆人 去北京， 等大陆人唔好睇小香港。 香港都有 少啊， 有份量嘅人 梗系有份量嘅人都唔少啊，咁样。 嗱，你头先咧，头先阿周老板讲，喂，嗱，或者你讲好似啊，最少佢冇提二十三条立法。嗱，我试下阴谋论啲讲好唔好？我试下阴谋论。阿胡苏贞咧就将廿三条立法咧就摆咗去时间表嗰度， 嗯，同埋白纸冲啊嗰啲。 其实咧已经喺坊间有一种嘅讲法，盛行好耐就话，你唔立廿三条立法，第一。而家咧仍然係即係有辦法去處理一啲即係依個法例裡面嘅嘢嘅，而家現有法例都有嘅。第一，第二就話你唔立，到時就自然會有一班嘅左派咩唔抽北啊啲咁嘅人咧，就會話：，誒、哎，不如引入呢、這個國安法 香港 啦。依一種嘅聲音其實已經出現，所以已經有另外一種嘅講法就係、是：，喂，其實二十三條立法。憲制責任有咩問題？問題喺邊一度咧？係點樣立法啊嘛？即係等於嗰陣時，2003年嗰陣時係因為所謂嘅藍紙草案係令到成個城市係熱辣辣啊嘛！你唔用白紙草案，你唔去諮詢，就咁劈一個法例出嚟就接夠票就通過啊嘛！ 暫亂歌病先，我哋啲聽眾真係好犀利，佢連嗰個署任啊張建中嗰個叫做蕭偉強都知 道。哇，好嘢喎！ 我懷疑我哋好多公務員喺度聽緊我哋做節目，究竟佢係咪嚟自呢個勞福局嘅 A.O. 嚟嘅咧？ 但有朋友唔識邊個係林林， 哦，一定係女性聽眾嚟嘅， 係Sharon 啊！ 如果係男性聽眾，冇可能唔知嘅，我覺得。 林林是民建联的一个 青年民建联的周浩鼎的副手叫做副主席青年民建联副主席咁呢亦都系好照顾呢个长者福利嘅。 系 啦就经常去陪长者游早水啊 游早水 食盘菜啊派传单啊咁样呢就对老人 系列咧，都有一定 的有啲介護啊， 有啲係啦，咁段介護啊嗰 個系列， 係啦，介護系列或者六十後咧，都係有一定嘅即係受歡迎嘅程度。咁所以我哋點解提名提佢嘅名咧？就因為第一佢符合林鄭嘅要求啦，推薦多啲年輕人去從政啦。第二佢亦都有份量，係啦。咁所以就做駐京辦就最啱，我覺得。 帮我哋香港争翻啲光， 亦都有听众知道咧。原来呢个发展局长署任发展局长叫做马少祥， 嗯， 所以我就话我哋其实坦白讲呢个城寨卧虎藏龙，真系我谂我哋要修订一下，我哋三个都唔可以做三司， 唔得唔得， 我谂顶晒佬做正座都系差。系咪我哋连嗰啲咩马少祥啊？ 系咯，真系 萧伟强，我真系第一次听啊！呢个名系 系咯， 你有冇印象啊？真 冇， 萧伟强。冇印象啊！真系萧敬腾我知，系啊，萧玉元我都知， 萧建华都知， 萧建华都知，萧小姐我都知，但系呢个萧伟强真系唔知道，真系。咁所以你谂下，如果有女听众啊 ，Winnie 就话佢知道林林系边个噶啦，唔系林郑啊，大家唔好搞错啊，系两个人嚟嘅其实。咁有人就话容海恩就做律政司系啱，我觉得呢个都系几好提嘅。 系， 但系我觉得佢同陈万琪嘅竞争会激烈啲。陈万琪得中联办支持嘅都系。 咁陈万琪咪做政务司司长咯。 因为陈万琪喺占中里边申请呢个禁制令就立咗功噶嘛。 系淋到俾啲雨淋到湿晒噶嘛。 系啊，都系林林嚟噶嘛。 系。 系啊，咁所以就我觉得林郑嘅班底，坦白讲呢个唔系个人嘅问题。 嗯。 佢組織嘅政府有幾左，你就睇佢用邊個做律政司就知啦。係，係咪？你睇曾蔭權就係袁國強起訴，係、咪？一條咁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喂，林奮強、張振遠、陳茂波、梁振英個個都中嘅， 嗯， 係咪？就唯獨是咧，就包括以前梁錦松都中嘅， 嗯， 係咪？咁就唯獨是攞嚟咧，仲要喺英國攞個大狀4000多万納税人嘅律師費，佢、石頭轉出血嚟咁樣釘入佢， 係， 所以我就話呢、這個。看你哪个做律政司哪个做财政司其他没所谓、你找罗志光何启华去做劳福局长都没所谓横掂现在这个萧伟强都是一样那么弹散的了、你就派给泛民没所谓的但他只要拿着最关键的几个位第一、第二你看到我想再问一次现在警队是什么人去 in charge 他都不是保安局的吗 我觉得已经不是警务处长和保安局 是 黎栋国就闪了很多人经我们城寨提醒之后走出来系咪讲埋一堆废话？系咪而家警队咁样动员？我怀疑陈正心先至系警务局长、警务处长，保安局长应该就系傅振中，系咪？李思嫣就是我谂系副保安局或者保安局嘅正座可能。 喂，仲有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咧，谭志源咧都潜咗水、哦，因为点解咧？嗱，你而家咧已经有一个商会嘅领袖咧出嚟讲啊，就话咧。而家咧个投票咧系有知道嘅，即系嗰个嘅投票里面咧系知道嘅，嚟去恐吓嗰班嘅。 我呢个我唔信，我讲咗好多次噶啦。 咁、但系有个商会领袖咁讲，喂，咁你系咪谭志源 拉得啦？系嘛？ 喂，你喂拉唔拉？其实你谭志源你系应该要企翻出嚟去澄清系嘛？你系咪要澄清噶？上一届都试过噶，有人讲呢本书 嘛，系啊， 吓咁、你系咪都应该要企出嚟澄清咧？话而家系已经登晒报咯，呢件事 有嘅，可能佢揾咗李嘉诚出嚟澄清。李嘉诚话投暗票冇人知噶嘛？ 咪所以而家我话嗰成班局长啊，真系唔知道做乜噶。 喂，而家等散闪 晒。 第一、第二咩？你睇下，而家最勤力只有一个 啊， 我都话民主之父冯伟光，真系噶最勤力。 仲系 上个礼拜又冲出嚟就话梁振英嗰个 UGL 案佢冇问题嘅，数咗七点出嚟啊嘛。 系 啊，其中一点就系咧，就系佢亲口确认佢冇申报嘛。 嗯， 即系等于佢数一次啊，啲人人格谋杀啊，呢个梁振英佢又数埋嗰个邓淑德啊嘛，啲人都唔记得咗呢个人。又多得啊呢个冯伟光，又再数一次咯。咁所以我觉得就希望咩咧？我觉得其实冯伟光加把劲。如果你想奶妈死得快啲咧，就一定要冯伟光加把劲。我觉得佢越取出嚟咧，又系叫做佢唔系五七九啊。我觉得，五九七啊， 唔够，未够， 未够啊，系啊。 你李生点讲啊？呢个 啊， 李生 李嘉诚就话， 李嘉诚 呢个冯伟光咧就真系五九七啦，系嘛？林郑月娥就五七九。所以你睇到呢个咁嘅局面，即系大家啲听众都讲我哋苦中作乐，梗系灰啦，点会唔灰？你见到七警呢件事咁样发展，你点会唔灰啊？ 由进入呢个竞选期以嚟，大家只是苦中作乐，将呢个嘅希望寄托在薯片身上。 嗯， 而每一件事的事态发展都是朝住薯片败选呢个方向发展，系嘛？咁但是我哋仍然是我觉得不要将个寄望摆喺习近平嗰度，呢个会令到大家更失望。 嗯， 大家要相信自己。 嗯， 相信自己的意思就是话咩咧？当然我哋做不到驱逐呢个胡国兴，但是仍然可以。 哦，你驱逐胡国兴呢个讲法唔好。你之前讲嗰个好 截胡啊， 截胡 唔系我谂过三个嘅。第一，希望弃胡啦，即系而家呢个阶段啊，弃胡啦，系啦。咁之前提名阶段就截胡啦，就或者再大家兴得就系咩咧？炸胡。大家再顶唔顺，如果薯片真系得嗰百几票，同嗰个人百几票，大家 split 咗而大幅度落败嘅话咧，咁就炸胡啦。 炸胡啦， 系啦，嗰下就真系顶唔顺啦，我觉得。咁所以咧就。 咁我哋喺度呼吁咯，阿胡官咧，真系应该要有一个论述，讲你点样去所谓嘅200%， 你四二五零咯，但系都真系未到呢、這个， 令到阿林郑 五七九 能够当选 五七九零，真系到唔到啊！真系，我相信都系一个启示嚟嘅，系啊，我哋都到唔到五七九零，系嘛？即系话呢个， 咁即系点啊？ 目标好难达得到咯，即系大家希望呢个薯片当选呢样嘢，咁但系咧。就呼吁大家咧，因为我哋嘅 subscription 咧 ，subscribe 嘅听众咧，我哋城寨嘅 channel 喺 YouTube 里边咧已经去到27,000， 嗯， 其实系一个新高峰嚟嘅， 嗯， 我谂喺过去一年我哋增长咗差唔多萬几个 subscriber， 嗯， 订阅我哋城寨听众嘅人，咁我相信今次特首选举之后会增长得更快， 嗯， 咁因为大家终于知道其实系即系点样喺政治评论或者即系时事嘅评论里边咧去影响嗰个政治现实。咁所以就如果你有朋友嘅话，你就呼吁大家咧就多啲叫佢哋去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嗯。 咁同埋咧就再一次希望大家咧，我哋有新节目，就系咧喺星期五就系会由范国威嘅呢个政治咖喱饭。咁， 嗯， 另外就系有啊下个再下个礼拜三咧，就系有啊何俊仁嘅呢个叫做《还看历史》 啊。 系啦，咁咧就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哋城寨，希望可以走得更远，直至到如果赖马当选嘅话，我都唔知点讲啦，真系直至到我哋喺呢个加州再见，或者你系咪多唔多噶？ 唔系啦， 读书多唔多噶？ 系，不过冇咗啦。 哦，咁啊惨啦。咁但系你哋如果 惊，到时科技得噶，我都话 Facebook 而家得噶啦。 系啦，阿徐少华就介绍一个叫做 Facebook Live 嘅 Split 嘅科技，喺美国系用紧噶啦，已经。即系话，如果我喺温哥华，你喺呢个多伦多，佢喺加州咧 ，Conference Call 咁样， 我哋同步可以做一个 Facebook Live， 各自喺自己屋企。 但系而家系 Split 啫， 系 迟啲会唔会到 merge 埋？我得嘅，好快得噶啦。咁听众睇出嚟嗰个 backdrop 咧可以 key 落去嘅，即系我哋拍翻呢个 common key， 就到时 key 翻我哋呢个书架喺度。咁大家睇出嚟咧，如果唔细心睇咧，就好似我哋喺香港呢个观塘呢个直播室咧，就喺度做紧直播一样。咁但系实际上我哋喺三个地方， 一个就喺秦城， 唔系一个喺呢个赤柱，一个咧就喺呢个碧屋，另外一个咧就排期重审。在呢个 Victor 系咪呢个荔枝角机构所？ 荔枝角机构所 系啦， 系啦， 咁样做咗一节目咧，就会话：，诶，够钟放饭啦，就唔系放饭，唔系去厕所啊，而系够钟放饭或者放风嗰阵时咧，就希望到时大家咧就唔好喺度批评我哋咧，就系做节目唔认真啦。好啊，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月明捞松。